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近些年来，北京的胡同改造过程吸引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建筑设计师和创业者，他们将自己的艺术构想和创意体现在了一处处见证过时光流转的老建筑中，让他们呈现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新面貌。我们 FM Lifestyle 月生活想带领大家去体验这些生动而有趣的地方。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过纽院，设计师通过行云流水般弯曲的扭墙，将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变成了极富现代几何美感的闹市中的自在之所。今天我们要体验的则是他的姊妹篇蝶院，他们是城市规划博士王燕发起和主导的隐士 Hotel 项目 Hotels in 胡同。如果说纽院的精髓在于纽，那么蝶院的精髓就在于蝶，以及它所打造的智能酒店概念。听说其自助选房、智能门锁、人脸识别、智能家电等系统既简化了传统入住流程，又将一切变得可操控。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去实地体验体验。宽约6米的前门西河沿街是前门大石栏地区唯一一条开车不觉得窄的胡同。昔日这里是一条十分繁华而热闹的街道。蝶院位于始建于1906年的北京老字号义利面包前店后厂的原址，如今其苏联式的混凝土院墙上有着一排没有玻璃的拱形窗户，望进去可以看见婆娑竹影。现在我们就推开门进去，五福临门，心想事成，平安宅。 哎， 你好， 我还以为无人智能酒店完全没有人 啊。我们是有人员服务的，是来满足一部分的在智能服务之外一些贴心的即时的一个温情服务。 哦，好的，我们来感受。哇，空间很漂亮。首先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通透啊，我觉得现在已经看不出四合院的这个原来的样子了。 对，我们现在其实整个的感觉，它是把一个围合式的四合院，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叠进的三进院落，其实更多是想突出四合院的庭院之美，所以我们叫它这个庭院深深几许野的这样一个层峦叠嶂的一个空间。所以这种空间可能会带来一部分的虚幻的，然后让你觉得有一些仙境的这样一个感觉。 义利时代，这里是四合房屋中间围院的北京典型四合院格局。在王燕和主设计师、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副教授韩文强的改造下，这个四合院变成了平行的三个长方形空间，层层叠进，形成三进院落，叠院由此而得名。 那我们现在面前的呢，首先是一个非常敞亮和漂亮的一个简洁设计的大厅。那通过大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说的这个院落之美哈，就是隔着我们的透明的落地玻璃能看到院落。但是院落的那头呢，好像又有其他的这个神秘的空间，那是我们的客房在那边是吗？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一进院落和二进院落形成一个半公共的到公共区域的一个 lounge 的区域，然后 然后最后的三进院落是我们通过这种山水叠嶂的一些数码的技术，我们在玻璃上做了一些雾化，然后将三进的客房院落变得非常的私密 暗 的、 我现在完全看不到客房，我只知道就在我的对面跨过中间的这个庭院哈，确实私密性非常的好。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第一个来讲，就是让我们的客人感觉不到我在这里的客房是有一种四合院很难去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对视感。那其实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会让这个客人的这种隐私性啊、私密性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好，那我们 check in 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啊， check in 的第一步，请先回到我们在 lounge 区，我们这个区域叫它时间长廊啊。然后在时间长廊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几何这样的一个柜台，这个柜台也是用纯粹的一个木结构，我们将它进行了包裹， 像一个木盒子。 对对，然后这是我们的管家，在进行要办理入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脸识别的机器。这个人脸识别机器是用来帮助客人进行入住的。 蝶院一进院的公共空间叫做时间长廊，智能酒店体验的第一步就是在这里办理入住。我用手机完成自助选房之后，订单生成，在前台将身份证放到人脸识别机的感应区，人脸识别机抓拍我的头像，并与身份证件进行核对。 我确认要入住这个竹林大床房吗？ 对， 我确认办理入住。现在显示屏上出现了我的大头照，身份的信息和头像呢已经和我这个人脸识别匹配完成，客房入住办理完毕。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神秘的客房了。 蝶院二进院是休闲空间，取名天空之境，与一进院时间长廊的木质结构的温暖不一样，天空之境呈现出一种白色半透明以及银色金属的冷峻。 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蝶院事业当中希望它能够做到的，是传统和当代技术的这样一种对撞。我们在这里用了太空铝的结构，让整个空间呢带来一种镜面的一种虚幻感。那同时呢，也用了大量的这种亚克力的桌椅和玻璃来将这个空间变得很轻，它就仿佛是一个太空之物掉落到了这样一个老的四合院当中， 像像， 对， 非常像， 对， 对， 对，然后这样形成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穿越感。这也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看这个空间哈，我就能想象出科幻电影里头那种穿着白色紧身衣，然后身材非常苗条的那些，这个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太空员、宇航员，然后就走了出来，就是那种未来感强烈的就体现出来了。 同时呢，我们因为是这样一种非常白色的纯粹的空间，也被很多人就是来做个人的这种求婚啊、订婚啊、这样一个个人婚礼日的一个使用。然后这里你也能看巧妙看到，因为我们用不锈钢的镜面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扣盖的一个结构， 就是屋檐儿的这个位置是不锈钢的镜面 啊。对，那这种镜面它可以反射地下的竹林，带来一种虚幻的感觉。那同时呢，有时候当你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会有很多自己的影子出现在整个三维的结构当中，仿佛有若干个你在这个区域当中。 就是说这个未来感是怎么营造出来的，一个是说我们空间的通透感，还有就是我们用了大量的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太空铝的这样的屋顶、不锈钢镜面以及半透明的这个桌椅 啊， 都给人一种非常通透和未来的感觉， 对，一种轻盈感。所以整个这个空间我们给它起名叫做天空之境。当天气好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整个这个空间光影变化，在这个空间起舞的一个整个感觉。那同时你看到这种不锈钢镜面，它能够反射周围的影子，把周边的屋檐啊等等的这些元素都可以反射到整个镜框里面来。 所以又可以看到邻居家非常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屋檐。第一进院和第二进院中间，我们这个有一种日本枯山水的这样的一个园林造型啊，白色鹅卵石，然后竹子。 对， 因为这里面首先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土壤湿度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自感应系统，然后它可以在这个土壤水分发生干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OK 我的竹林需要水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浇灌。那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喷雾系统隐藏在这里面，然后实时在客人到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先进般的这种雾气在整个空间当中，包括之家里面有看到，在整个这个镜面上，在这里我们开始有一些淡淡的一些白色的这种图案已经出来了。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玻璃墙其实不是纯透明的玻璃墙，然后它靠近地面的位置有淡淡的这个白色的雾一样的， 对， 这样的一个磨砂效果。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有意在层层叠叠玻璃当中去舒缓出来一个山水写意画。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它其实是在层叠过程中，它们是有叠加， 由矮到高。 对，由矮到高的这样一种漫步 水雾山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就是同样在展示中国山水，我们用了这种抽象的方式去传达。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蝶院三进院就是住宿空间，未来居室了。有了层层写意山水玻璃幕墙的遮挡，这一区域的确变得私密而安静。那么现代智能酒店的智能概念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一共有几层？ 一共有两层。 两层，好。 对， 整个客房的感觉又是回归到了那种木质温暖。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居住空间，需要更多的是一种舒适度。 对，所有的楼梯、墙面，包括我们的屋顶， 对， 都是木质的。 对，就是完全的一个木质结构。首先，这个在门口是我们的人脸识别的一个机器。刚才在 check in 完成之后，这个时候您刷脸就可以房门的门锁自动打开。 好， 然后方哥您就进来了。 好， 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一间客房，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胡同景观在我们面前展开。早晨升国旗的国歌奏响乐当中，你看到胡同的画卷像一幅历史一样，像在你的面前舒展开。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层顶也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在这个环境里住起来非常舒服的。 这个层高有多高啊？ 这有3米多。 3米多。 对， 不止吧，最高的地方 大概有6米左右。 6米。 嗯， 这是原来的那个老的屋顶 啊。对，打梁。 但是你们是把它做了一个改梁是吧？它为了防止掉灰，你用这种竹席的形式给它做了一个这个， 对，防止它里面落灰。对，然后我们又用一些木蜡油将整个木头做了更进一步的保护，可以让延缓它这个开裂的程度。 但这些主要的木头和结构其实都是老的 都是它原有房屋结构留下来的。我们做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做了比较好的一种保护。 所以是现代极简设计的房间和这个非常老的屋顶 对 有一个对应。 哎， 灯为什么突然亮了？不要这样吧， 卫生间是有智能，包括整个床头都是对全部的灯是有智能控制的。 怎么智能法？是根据光线的变化它自己会有冷， 它会有这个光度的调节，然后在你进入卫生间的时候是根据你人体的声音和这个它有光感然后去感应的。就 好，那我们现在走进卫生间啊，果然灯光已经亮了。不过这个白天和晚上它的灯光会产生变化吗？比如说白天的灯光会稍微的淡一点 对，它自己会有调整，不是我们去控制，它自己再把那个光感再做一些程序化的一个调整。 泡在浴缸里或者是躺在床上可以看到邻居家起伏的屋顶，这个确实比较有趣啊。我觉得这个四合院的屋顶其实还是一幅挺美的画卷。 对， 首先看这些是保留的比较传统的这个好的一些瓦制的这样的一些屋顶比较高，然后那边呢又有现代做一些改造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一些家里的生活场景， 对， 然后养鸽子呀或者晾晒衣服啊， 同时你看到远处的树，你这时候你恍惚不是感觉自己是在帝都天安门下，你是仿佛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这里有小桥流水人家，有大树，有乌鸦，有鸽子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原生态的画面，你恰恰是在北京天安门脚下去感知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整个这样一个历史和当代生活的真实的田园写意是在我们胡同影视当中能够带给大家的感受。 非常安静，我觉得客房里头。 其实有科技感的，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小小小的，就是我们用这个超薄电视 ，king size 的床对面就是一个超薄电视，比我的手机还要薄哎。 对比手机一半的那样一个薄度。 那这个屋子还有哪些地方能体现出它的智能化？ 智能化目前就是半夜起身的时候，然后这个床下它有一圈这个隐藏的这个感应式的灯带。然后当你晚上起夜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去找灯，然后灯带会随着你的脚步落地，它会慢慢的展开。 现在房间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找不到明确的灯泡、台灯这一类的东西。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想传达，就是叫见光不见灯，所有干扰你内心的这些浮夸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它为你服务的功能都会在隐隐的为你做的这个非常贴心的服务。所以就是整个的灯带全部是暗藏在了所有的木船子里面，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们都会慢慢展开。 刚才我们进来就是还是必须摁一下那个按钮才会光带才会亮吗？还是说它也是感应的？ 它是感应的，到夜晚的时候都是全部感应式的。 OK， 对， 那现在就是感应不出来哈，因为室内的光线。 对， 也就是说我白天要是忘记关灯的话，其实也不用有这个顾虑。 不用，所有的节能设计其实还是在这里考虑到了。 这个就好像是有太阳的时候从那些缝儿里头透出来的阳光一样，感觉非常自然的一种这个光线的分 子。它很暖，然后不那么的张扬，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有点沁入人心脾的那种感觉。 好，感受一下这个床，好舒服，软硬比较适中，因为太软了其实也不舒服。 人脸识别、智能门锁、智能灯光，再加上智能电视以及自动感应的马桶、垃圾桶、吹风机等智能家电，蝶院的创始人王燕说，他们希望蝶院智能酒店能够创造出一种老胡同里的未来生活感。因为很多对胡同好奇的人叫嚷着要来体验胡同生活，可他们期待的并不是大杂院，而是在保证舒适私密的前提下还能身处胡同感受他们的生活气息。 我们希望胡同是有未来，就是在它承载历史的同时它更应该向未来走去，所以我们在智能化和科技感这里我们是着实动一些小心思，但这些小心思我们恰恰又希望就是它的智能其实是为人服务的，所以我们更希望是能够在这个当中将我们的管家从这种繁杂的细琐的这种基础性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为我们客人提供更具备胡同人文精神的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其实智能仅仅是一个基础服务而已，更希望我们在人文精神上给客人更足更充分的一些体验。 来自香港的年轻人 Louis 是蝶院项目的联合创始人，他说蝶院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管家贴心的服务中，还体现在他们如何引导人们让其对城市和胡同进行有深度的文化体验。 包括我们管家就是会负责一些文旅方面的一些信息的，比如说我们管家可以给你推荐京城最 最新的一个艺术展啊，最好的最小众的美术馆之类的，然后包括他对于周边胡同的这个认识，他都可以给你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 比较先锋比较现代的这种感觉。 一般五星级酒店可能就是安排您的出行，比如说你所需要去接送到机场啊，这一些基本的服务我们都有，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胡同里面去生活，去体验，或者第一次来到帝都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Louis 假装我来自美国可不可以告诉我关于这个胡同的传说？好激动 啊。 we can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胡同around this area. The Tianmen is the historical area around the Imperial the Palace. Many people live here. They have the basic life around this area. When you walk around the 胡同, you notify the name of the 胡同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Okay,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胡同? Like 茶儿胡同 and 摊儿胡同. Something, the name of the 胡同 is just use the thing of our life. Like, how about the history of this Tianmen Xihe Street? Like, how many years has it been existing? Hundreds of, 600. 600 years? Yes. Wow, that's incredible. You can find some historical building on the street. 蝶院儿所在的前门西河沿街，过去充斥着私搭乱建，私家车辆乱停乱放，天空密布着杂乱的架空线等情景。然而五年多以来，西河沿街陆续进行了拆除违建、架空线入地、群租房腾退等行动，整体街容街貌有了很大改善。前门西河沿街还改造建成了民俗图书馆、民艺坊、文博馆等文艺空间，沿袭传统文化底蕴，丰富了居民的精神生活。胡同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北京特有的文化气息。如今坐在蝶院没有玻璃的窗户下，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了最古老的一砖一瓦和一幅胡同里最鲜活的城市生活画卷。 那这个改造的难度什么的呢？主要是什么结构的难度？ 对，它改造有几个，一个就是老房子它当时有很多地方是濒临危机的，然后很多结构上的加固啊，这是对于老的传统型的环节我们要做的一些分析。那其次就是说对于老的这个结构在加入新结构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巨型的落地玻璃，那这些落地玻璃的进入，包括一些仿生态学的一些材料在我们空间的使用，包括我们说的太空铝等等这些材料的一些运输和定制，都是我们这个胡同施工比较大的问题。那一会儿也会带您看到，就是我们还用了小小的一些小心思放在了我们这个进门的这个拱形的这样一个窗户下面。你看到那个地方我们都有类似有点盲文字典的一些砖块，我们叫它透光砖。这些透光砖他们在白天的时候跟我们看到的这些老式的砖是一样的感觉，但是到晚上它通过内部嵌入这些光纤维可以隐隐的发光 啊，很漂亮。 对，其实这个元素也是我们参考了香奈儿大楼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也用了这样的一个元素，其实就告诉你它在慢慢的倾诉它的故事，所有的东西都是隐，但是又不会去很张扬的这样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这个窗户的设计啊，它虽然是这种拱形的窗户，大的一排这样的窗户，但是它没有玻璃。 对，这个我们觉得其实就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胡同的这种交互，通过这种园林小园林的一个小小的这种隔离，一来公共性是充分的展示了出来，二来其实也为了表达我们的一种开放啊，一种尊重胡同的这样一种关系。对， 所以坐在这个我们把它叫像走廊一样的这个空间里头，其实和外面是连通的，你可以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对， 有很多街景故事，很好玩。 对，有的时候磨刀子喽，有些匠人在这里面小商小贩会走到，有些大叔大妈骑着自行车从胡同里过，它就像一个动态的一个生活画面， 在你的这样一个构图当中不断的延展，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常常说生活是艺术的，艺术也其实来源于生活。所以就这样一些简简单单的构图，它恰恰描绘了非常生动的胡同的愿景。所以我们觉得你在这里其实是可以吃到一个真正有着胡同生态的胡同生活的一顿餐。对， 而且现在太阳出来了，阳光就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啊 窗户透进来， 对， 然后你就感觉非常的舒适。 对，其实你能看到将这个当这个拱形门窗和这个斑驳的这样一些竹林的叶子，它们之间形成那种交互感，在地面形成这种影子是非常有趣的，很美。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 FM Lifestyle 约生活，我是 Chloe。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这期节目的详情，也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Lifestyle。 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Till you came my way, though I hoped and I prayed.